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报告，表示香港不再在中国之下享有高度自治，不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专页批评蓬佩奥堆砌托词，包括将今日的香港和英治时期的香港作比较。事实是大批香港人在港英治下被未经审讯而长期监禁，被特戒出境，报章被查封，反问当时美国政府何曾关心过香港人的自由。梁振英说，美国对香港人的忽然关心无关香港人的福祉，而是企图借着香港问题榨取利益，而向美国出卖中国国家安全的香港人的下场已经微卜先知。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201点，总成交金额110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3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8.4，跌11.6；阿里巴巴193.5，跌3.8；盈富基金23.3，跌2毫；美团点评137元，升1.8；FIE 南方恒指8.07元，升9仙；友邦保险64.6，升1毫；港交所268.6，跌4.2；石药集团15.18，跌1.76；中国平安76.75，升7毫；中芯国际16.62，跌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515，瑞士法郎8.007，澳元5.136，加元5.639，新西兰元4.803，欧元8.5416。每百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88。日经平均指数报21916点，升497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84美元，卖出171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丽景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丽景山路啦，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马嘉烈医院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沙路近住斜下这一段来回方向仍然慢车，就是西沙路近住斜下这一段来回方向仍然慢车，特别是去西贡龙尾就接近帝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只感情若有若无。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II 新歌叫做《若有若无》，讲嘅就系俾呢个世界磨蚀晒你嘅所有嘅灵觉，甚至乎你嘅五官都冇晒，犹如丧尸一样嘅生活。 L is for the way you lied to me. O is I'm the only one who sees that. V is so vindictive, so I'll be vicious. And E and D, this L-O-V-E, love, love.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and the roses here in my room, I can't help but really want to tell everybody how you got away with words. You could put my heart in a hearse. I feel all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your knife in my chest, and yet I the way you lied to me. O is I'm the only one who sees that. V is so vindictive, so I'll be vicious. And E and D, this L-O-V-E, love, love. Every time I'm back at this bar, pour a little salt on my scars. Man, you really pull me apart, like a toy you'd play with. Boy, you got away with murder, and you took it one step further. Still feel all the twists and the turns of the ride in my mind that you took me on. And E and D, this L-O-V-E, love, love. 生命力有些人会选择去到创作。之前你认识这位的歌手就是可能演员的身份比较多一点，但最近他出了一张新的 EP， 他就告诉你其实他生活里面还有很多的想法，希望可以藉着音乐去到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做 Hayley Steinfeld， 新的这首派台 single 叫做 End This L-O-V-E。至于跟着这位的歌手，他都可以算是今次他的企位里面的艺术创作总监嚟嘅。 灯光阴声色近，不要心悸，就需要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心心黑黑，刺破这几百个汗 人是你，而未欲试，但还默契无你，亦要共我试一次。最佳只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来禁区碰上这刻，春风得意。最怕世界处处有警示，断断字字傲慢话语，摆进全我心虚妙处，停留在风中的 ecstasy。你与我是丝丝丝雨，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舍弃难情歌，听我漫长的艺舞，何用怕有闯祸，陪我知道困于伊甸卷进漩涡，何苦再挣扎，人生总要出点错。 BTS So Jays 今日中舒淇，今次呢个 project 咧就结合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喺中间嘅，有音乐啦，有文字啦，同埋有影像。而家 So Jays 可以话系成个 project 嘅艺术总监嚟嘅。 Want you so bad, so hot, so good, so sexy over your body。 嚟自蓝染呢张嘅 EP 有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禁区》。 啲人咧平时咪会讲 Hey girl， 但如果广东话会点？喂，女仔。 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食爱吗？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 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食爱吗？ 喂，仔仔， 喂，听我讲啊。 No no no， 一人咧平时 谁身后。 哇，个个都跟住我嘅， 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就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兩腳不想貼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氣味，你我即管去飛。Love is all around。 新收到嘅派對作品，佢哋名字叫做 R O O T。之前咧，你可能喺唔同嘅音樂節都有見過佢哋嘅演出嘅。嚟自香港嘅呢位乐队啦，有佢哋第一次唱广东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人间有爱》。当中你熟悉嘅一啲嘅名字，可能有《足足无计水》啦，《苏道哲》啦，《人间有爱》由一场嘅约会开始 ，Rubber Band First Date。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以前，世间回绝无爱，期待。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峡湾，你说很喜欢日式晚餐，回味共处率真的空间，这第一晚。说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可你讲起曾攀雪山，你说很可惜遗失以往，真的空间，这第一晚，分秒越变越慢，缓慢线变慢也罢，逞强任性吗？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起来过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草案获得2878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获得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即授权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决定草案的内容是要求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工作之后，会将相关的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香港特区公布实施。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特区行政长官要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在立法会审议国歌条例草案时，手持一袋腐烂植物倾倒于主席台前，警方表示会调查事件，如果涉及刑事成分，不排除有拘捕行动。消防署港岛中处理分区指挥官杨启宏相信，有关物品是一堆泥土，气体涉及一氧化碳和硫化氢，如果大量吸入，例如浓度达到50至100 ppm， 就会对人体呼吸系统有影响，而现场探测的气体浓度少于20 ppm。 警方表示接报到场之后疏散会议厅内人士，以检走有关物品调查，如果涉及刑事成分，不排除有拘捕行动。警方又说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议员不适，由警方协助召唤救护车。支联会就六四晚会到柴湾警署同警方会面，主席李卓人在会议之后表示，支联会已向警方表明愿意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举行维园六四晚会，但警方拒绝回应能否集会，亦都没有提供任何方案，他批评对话毫无意义。李卓人说，不论六四晚会能否获批不反对通知书，支联会将继续在6月4日到维园燃点烛光和默哀，亦会举行网上集会，来近星期日会以街站取代已被警方反对的游行。被问到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会否继续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李卓人说不会停止叫口号，因为港人应该有言论自由，他批评中央政府想以言入罪。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团成员莫乃光说，政府宣布成立专责小组检讨港台的管治和管理是前所未有，担心政府用这个方法控制港台。莫乃光形容整件事是政府自编自导自演，透过港台顾问委员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下下的通讯局以及专责小组找理由直接管理港台，削减港台的资源，担心未来全由政策局决定港台节目的方向，完全成为政府喉舌。顾问团另一名成员邵家津说，不介意港台要做检讨，但就质疑专责小组的独立性，他关注政府是否借检讨之名削减港台资源，交人头为实，认为目的呼之欲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12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19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3点，跌29点。 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9.6跌10.4，阿里巴巴194.2跌3.1，盈富基金23.35跌0.5，美团点评137.4升2.1。FR2 南方恒指$8.04升6仙，友邦保险64.65升1.5，港交所268.2跌4.6跌4.6，石药集团15.24跌1.7，中国平安76.6升5.5，中芯国际16.66系跌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85，瑞士法郎0.97。加元1.376，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916，升497，港金现价报15,90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31美元，卖出1,72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丽景道同埋华景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沙路近住斜下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低琴湾同埋西径村。最后提提大家，在中环的龙汇道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直至到9月的30号，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以及是演艺道的全线仍然是会封闭的。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的的士站亦都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呢位嘉宾咧，佢系呼吸紧自由嘅空气啊！因为佢前排咧即系滞留咗喺美国嗰一边啦，咁啊近排就翻翻嚟香港啦，终于到我哋今日陈明喜 ，Hello， 大家好， 好开心啊，翻到嚟啦， 同埋可以自由活动啊，要之前要隔离啊，成日咁样， 嗰阵时冇种焦急啊，即系啊点嘅诶几时可以即系翻翻嚟香港咧，诸如此类咁样。 系有啊，因为即系特别咧，即系我喺美国咧，你又唔知呢度真系发生紧咩，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出去做紧嘢，好开心，点解我塞咗喺度拔紧草咁样？我系直情去咗做啲拔草义工啊，咩都有做咁啊。好想翻嚟翻乐坛， 但我想問，咁中間咧，其實有冇可能係又寫下歌啊等等嗰啲咧？即係有陣時可能呢啲經驗，亦都會令到你有啲新嘅思考嘅空間啊，諸如此類。 有，即係停咗叫做三個月啦，咁都寫咗好多 demo 嘅。係。咁我都覺得即係好多人都話啊，即係停工啊成。咁我覺得我比較幸運，就係創作其實係冇人攞走到嘅，即係疫情都唔得，咁即係起碼有呢樣嘢繼續做咯。係。係啊，咁但係因為疫情可能都會令我繼續諗多啲環保嘅嘢啦，都係我好關注嘅一樣嘢。咁我就即係利用呢個機會去做多啲，即係接近大自然啦。因為又可以保持即係社交距離啊嘛，又唔使見人，但又可以做到啲即係我覺得幫到個地球嘅嘢咁咯。咁所以譬如我有去拔草啦，拔野草啦，係 即係咩去嗰啲郊野公園嗰啲啊，喺美國嘅 係啦。因為如果唔拔走佢咧，就會佢唔知點會撬死啲本地嘅野花，咁就一定要拔嘅咁。 係 咁，另外就咁啱識到一個本地嘅環保組織，咁就幫佢 即 係 當地嘅嘛，係 啦。咁就幫佢錄咗一個視頻嘅 VO 咁，咁個 VO 裏面我就飾演個病毒嘅角色去同大家講嘢。 係咩病毒啊？想問下。 就係今次呢個病毒。 就係肺炎啦。 係啊。 哦 ，OK。 Hello， 親愛的人類咁 樣。係啊。即係提醒翻大家有種係衞生嘅意識啊，諸如此類咁樣。 即係喺屋企會好啲啦，咁樣。係 啦係啦，同埋叫大家注意翻啊！即係其實今次係因為好多地球嘅變化都會有影響嘅。 OK。咁所以睇下嚟緊會唔會有多啲即係講下呢個環境嘅題。题材就关于陈明喜嘅新嘅作品啦，系啦，但系今日佢上嚟咧就唔系讲即系 环保 未写嘅歌嘅，即系写咗未出嘅歌嘅，而系咧就系、是、你有首新嘅派台歌啦，咁同时亦都系一套微电影嘅一个主题曲嚟嘅，即系我其实嗰个微电影系点解会撮合到今次呢个合作嘅？ 咁其实系一个比赛嚟嘅，咁所以每年会选出十组人去拍啦，咁所以就个 idea 就系你一系为只歌拍个故事出嚟，咁但系我就调翻转，我就拍完晒先翻去写歌，就逼歌。出嚟咁，跟住就係咯，都係第一次飾演女主角啦，咁都好緊張，因為又要做衰嘢喎喺個電影裏邊，係啊，咁跟住就。因為個電影是講一些科幻愛情的，所以我的歌今次就選了一些迷幻一點的Inspired by 80年代英倫電子的一些歌這樣咯。 Okay. 啊、電影就叫再見，所以今次我的歌就叫再見。 但可不可以介紹一點歌迷電影，剛才你說那個是科幻的 background 啊，還有做些什麼壞事啊 最緊要是講這個 既然你都提到了 自己爆 是咯 是其實就是講在未來世界我們已經有個科技是可以將回憶記憶去 upload download erase 咁樣咁就講咁樣嘅世界裏面其實回憶強啲啊，定係你嘅心，即係你嘅愛情會強啲？因為既然回憶可以俾人可以俾人利用啊，可以俾人玩啊，嘅時候你自己本身嗰啲感情會唔會可以即係最尾戰勝到？即係可能人哋擺嘢搞回憶啊，或者咩咧咁，咁、就係用一個三角戀嘅方式去討論呢啲題材咁咯。 OK， 你係咪專門擺假回憶俾人嗰個人？ 其實我係就係呢啲衰嘢。 係咯，有一聽就得呢一個係衰嘢。 因為就會講下，即係其實如果喺愛情嘅大前提下，即係有啲咩係啱同錯咧，係啦。 OK， 但係 enjoy 嘛，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因為第一次做女主角呢個崗位啊嘛，係 咯，好 enjoy 啊！因為我其實上兩年都第一次即係做戲就係做音樂劇，係咁之後就愛上咗做戲，咁啊第一次做電影類就。即係再好玩啲，因為可以再多啲微表情啊咁嘅嘢去玩咯，係啊，咁就喺香港拍咗三日，係啊，咁都通頂嘅， 係。同埋因為咧，好多人都話，譬如演完戲之後咧，又可能其實對即係刺激到你音樂上面嘅創作啊，又或者係演繹上面多啲嘅思考，有冇呢類嘅同感啊？你自己 有啊，因為第一我覺得我。勇敢咗去寫歌，因為我拍完先寫只歌嘅。咁我會，譬如我之前可能覺得啊，我不嬲做開少少 pop rock 嘅嘢，我唔做電子。但係因為呢個歌、呢個戲、呢個演繹、呢個故事係好啱電子嘅，我就勇敢咗去做。咁、另外通常我好少填詞嘅，因為我覺得我仲要進步啦，中文咁。咁但係今次因為自己演完就覺得心同感受就好快填到出嚟咁咯。係啊，咁所以今次應該係我第二次廣東歌自己填詞啦。係，都好緊張。 但 但其實幾好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如果你經歷曬成個，因為你有戲啦嘛，你有個角色去 support 自己嘛，寫出嚟啲嘢會好順理成章一啲。同埋你就算擺翻落個電影度咧，啲嘢都會 make sense 好多噶。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啲 lyrics 直情係逐個逐個 shot 咁樣去對應咁樣咯。係，即係其實有少少配樂嘅感覺，都幾好玩。 係。但我想知啦，因為你係應該係咪細細個都中意聽係八十年代嗰啲電子風格嘅音樂嘅？其實都 我有聽開嘅，譬如 Massive Attack 啊嗰啲係啊。咁但係我最中意其實係日本搖滾嘅，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真係一個新嘗試咯。 哦，有冇啲咩難度咧？即係我咁，我想問啊，因為你寫 pop rock 嘅歌啦，同可能寫電子會唔會可能即係有啲唔同嘅方向㗎？ 有我覺得會似翻外國寫歌嘅方式多啲，可能係個 beat 同埋整個感覺，樂器為主去形成一隻歌，而唔係似翻華語平時啲歌係注重旋律啊，同埋啲字多啲咁，所以嗰個出發點唔同，即係可能要形成咗成個氛圍先再去諗 melody。平時可能我諗咗 melody 先再去編曲。咁另外就因為電子你唔可以好似平時 pop rock 咁，即係個旋律係一直一直講故事，一路一路唱落去，你可能要兩句兩句 repeat， 跟住無限 repeat 就要講完。 哦， 咁樣，咁所以我就要即係再簡化自己啲 melody 啲咯。係， 咁而唱迷幻嘢咯，我想知，即係又有唔同嘅喎，成個都，因為你有權可能，譬如你做電子，你可能喺個 vocal 上面，你可以加好多唔同嘅 effect 又好啊，諸如此類咁樣噶嘛，係咯。 其實好真係感恩，今次係電子歌，因為其實因為疫情咧，嗰時我係未錄完就飛咗去，首先去加拿大過年，跟住我一直翻唔到嚟，跟住先之後去咗美國咁樣。咁所以有啲和音啦，呢個第一次透露啦，有啲和音其實係喺加拿大間屋嘅廁所錄 嘅，因為有個回音夠靚啊嘛。 系啦， 點解沖涼嘅時候中意唱歌係同一個道理， 好好聽嘅真係，係啦，所以即係我嗰時哇，好彩係呢啲迷歌，真係可以 blend 爆曬佢。如果唔係哇，真係好似之前遊樂咁樣咁單純歌，聽到喺廁所係啊水滴咁樣唔得。咁所以就即係電子係有得玩呢啲 effect 嘅，越迷越空曠，感覺越好咁樣。係啊，咁另外唱嘅話就。我盡量唔好玩咁多技巧啦，係夠嗰個飄個感覺啦。咁好彩我人都飄飄地，所以都 OK 嘅。 同埋可能因為嗰陣時身處你錄嗰陣時喺香港啊，定係 一開係啊錄個 main vocal 同埋主要部分都係香港錄完嘅。點知諗住過年翻嚟已經過年兩禮拜啫嘛，我帶咗五件衫，全部都係毛衣，去到五月喎，大佬。 你唔好出街喎。 好啊，係啊，跟住月尾要偷人啲人啲 T-shirt 著，係啊，咁所以係咯，一開。諗住過完年翻嚟錄埋佢，就冇啦。但好彩主 main vocal 係錄完嘅。 係。 閉上眼睛，現實與夢境交易，從頭來編寫。你與我相識，在未盡。否定，还是要爱过，重遇似当初。雕刻记忆，只想与他交易，何时才得到？拥抱亦放开，都不可代变未来，仍没法天性回望里风景。遇见再见，永不会及重视困在爱的曲线。 嗱，呢一首歌出到嚟之后啦，再见啦。咁嚟紧会唔会可能即系俾到信心你就？咦，我可以再试多啲唔同风格嘅嘢，即系除咗你最喜欢嘅 pop rock 类型嘅嘢之外咁样。 我觉得我都一向都好中意试新嘢嘅，系、yeah. 啊，因为我自己写歌中意即系 concept 行先。咁如果呢只歌系讲一啲系咯，即系开心啲嘢，咁我电子啲啊，跳啲都 OK。咁有啲嘢就可能真系 serious 啲，就 post rock 啊，即系可能好即系好 indie 嘅。我都 OK，因為其實我就係覺得係都要睇個旋律，個旋律即係符合翻華人中意聽嘅嘢，就我覺得應該 OK 嘅咁啊。咁所以喺嚟緊，我諗緊淨係用把聲去玩多啲嘢出嚟，係、哦、啦。因為我之前因為 pop rock 底咧就好豐富編曲，咁、我想試下如果簡化多啲係就咁把聲會點樣咧？可能用把聲做 layers， 用把聲做樂器咁、不過呢個自己諗嘅就未有嘢寫緊、 或者佢可以 explore 喺屋企唔同地方度錄歌， 廚房、廁所、天台。 concept 就係我間屋， 我間屋嘅 acoustic 主題就係我間屋咁。 因為嗰時我錄完咧，我話哇，咁第時即係出碟或者咩寫 credit， 我係咪要寫咩廁所？你明 唔明？個 studio 啊， 係啊， 真係 搞好 賣 toy 咧， 係啊。我覺得今次疫情都搞到好多，大家應變咗好多嘢出嚟。 係啊，同埋可能有種新嘅，即係原來啲嘢可以咁做嘅喎，有種咁 experience 咯， 勇敢做咯都 係。係咁填詞咧都可以試多啲啊，其實。 多謝你咁講，咁鼓勵我。 係咯，因為既然係自己作品嘛，有陣時可能你會更加表達到自己心目中嗰個諗法，又唔出奇。 我都會嘅，係啊，呢個我要慢慢。但係我最近都睇下啲中文書去盡量進步咁樣咯。但係我所以我一揀睇啦，我睇咗三體。咁就係一啲科幻書嚟嘅，即係講啲 physics 嗰啲， 好勁嘅嗰本書，好複雜， 係好複雜，講咩分子咩即係太空咁樣。跟住我開第一頁，跟住佢主角個名字我都唔識睇，我就算。 所以呢個方向好啊， 係咪？ 因為冇乜填詞人係行呢個方向。你能夠將啲分子啊嗰啲加落去你嘅歌詞入邊，但係嗰個愛情嘅故事啊嘛，幾正， 好勁，有太空比喻 係 咪？ 係 係，都由淺入深會好啲嘢。 喂，咁而家開始緊係嗱，因為呢一個係叫做係屬於一套微電影嘅主題作品啦。咁、開始緊嚟緊你其他嘅自己 solo 嘅作品進行中未啊？其實 其實我。寫緊嘅好多，但我寫歌成日都好需要一段段一段段喺個 iPhone 度啦啦啦，咁、可能之後就要再聽翻邊啲或者點樣拼埋一齊咁咯，所以我未有好多完成，但我覺得有啲方向。自己作品其實我最近十二月尾先出完碟啦，咁、就。即係我都仲醖釀緊下一隻 deep 成個 concept 或者一個系列啦，因為我之前我覺得出過廣東歌《黑白灰三部曲》咁樣，我覺得好 enjoy， 咁大家都好似跟住個故事可以一齊討論，咁我可能會諗下呢啲咁嘅系列性嘅嘢落嚟 嘅。OK， 所以佢都係一個故事 driven 嘅人嚟嘅。 係啊， 即係諗下黑白灰系列啦，咁然之後譬如今次有微電影，然之後其實都係一個 story 去 drive 你去嘅寫歌方向咁樣。咁睇下啱啦，睇到啲科幻嘅。 太多故事， 好似復仇者聯盟咁啊！我出一個 係， 係 喎，幾好。 係咯，佢有自己屬於陳明喜嘅 universe， 冇人知道我講咩，但係係啊。不過我就其實之前好 enjoy 好似遊樂咁，就用咗只歌去講一啲我自己覺得重要嘅嘢啦，譬如環保啊咁。咁我都希望繼續可以做呢樣嘢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做歌手，我除咗用把聲唱，我都想用把聲講啲嘢，啲事咁樣咯。 嗯 ，OK， 嗱，咁而家就你可以上去探住，即系再见呢一首啦，就系电子风格少少嘅， 冇错。 咁就再期待一下，咁就陈明喜嚟紧下一个 project， 成个概念啦，同埋用咩方法去讲佢嘅故事啦，咁样就值得去等待一下啦，咁样。因为多谢晒陈明喜， 多谢大家 ，Thank you。 骚动，你很想摸；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也要坐低听。 继续延续嗰种复古嘅味道啊！揾嚟有 Dusty Bottle。四点钟之前咧，揾嚟有佢哋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 Break It Down。 狠狠摔破一个雕塑，狠狠把你推至。再跟你亲套，不想把你碰到太高，低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侧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感，我教你练出新一种快乐秘诀。When you are by my side, everything's going right.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的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 眼旁肌的规模。新型肺炎疫情令到全球的航空运输业大受影响，而捷航空将在未来几日之内与员工展开磋商程序，商讨裁员行动。而捷又指未来将会削减50多架的航机，并且预期今年稍后复航之后，航班的数量只达到去年的三成。公司专注降低营运成本，优化各地的航空网络，以及讨论募集新资金的问题。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16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27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3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8.2，跌11.8；阿里巴巴193.5，跌3.8；美团点评137元，升1.7；盈富基金23.4，跌1毫；FIE南方恒指8.05，升7仙；友邦保险64.7，升2毫；港交所270元，跌2.8；中国平安76.5，升4.5；石药集团15.2，跌1.74；汇丰控股37元，跌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512，瑞士法郎7.994，澳元5.125，加元5.633，新西兰元4.795，欧元8.5307。每百人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09。日经平均指数报21916点，升497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1美元，卖出172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时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快线同埋中线啦，曾经因为交通意外啦就受阻，已经系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中快线都已经系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啦都系过咗马会大楼对开噶。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九龙的车龙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就车多，龙尾排到基利臣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有车龙的，龙尾是接近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是车多，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有少少车龙，龙尾在观塘警署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西沙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过了西沙茶座前少少那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在帝琴湾。 封路方面留意啦，因为有水管急修啦，丽景山路近住马嘉烈医院嗰段啦，都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人一世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有得到位置 Turn the radio on all the HK hey, Pr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梦 Hi King Hello Eric 啊，翻嚟之后咧，今日呢个劲啦，我想介绍一把声音俾你。 系 呢把声音劲系劲在咩咧？喺我眼中，喺阿King自己眼中啊吓，呢把女声佢系唱乜嘢我都觉得好听。佢就算唱 D 啊，又或者 咩 唱屎，虽然佢唔会啦，又或者佢扮鬼叫，我都觉得好好听，好好听嘅声。 咁緊要 係啊！嗱，應該話我係中意呢 type 嘅女性嘅，係係啦。咁佢係嗱，我形容一下先，我覺得佢係黃小虎嘅年輕版， 即係都係偏沉厚厚實， 係啦，少少沙，少少我哋所謂嘅煙桑嗰種嘅狀態啦。但係咧，其實我以前曾經當一段時間好中意黃小虎嘅， 係。 但係咧，唔知點解聽咗呢個女性之後咧，我覺得係啊，其實。我是想找的是这一把声音咁、介绍了人的歌手叫宋楚林。咁其实都是一位原住民歌手嚟嘅。咁首先歌唱的实力啦就可能真的同个 DNA 是有返上下关系啦、好好啦。同埋我唔知咩我都佢 handle 到任何类型嘅歌啦咁样。咁、但係好遗憾呢样嘢呢即係佢個聲圖啊，有得得似邓小巧。就是、都係参加音乐比赛。攞到好好嘅成绩。之后呢又是好耐都冇自己个人作品即是好耐都冇一啲好令到歌迷解渴嘅一啲嘅个人作品出到嚟。咁、都真係终于有自己嘅作品可能都系几首单曲咁样。所以大家而家上网可以听到宋楚林呢位女歌手真系佢自己个人作品可能都系四五首左右啫。咁仲有一首系同人合唱㗎喎。而我今日想讲嘅呢一首呢就系佢同人合唱嘅作品。佢、同马念先合唱嘅歌曲名称叫做去年冬天。咁其实呢一首歌呢我嗰时听呢我未認識佢嘅、我係純粹 聽到馬念先， 係啦咁樣，咁就去聽咯。哇！但係一聽嘅時候，馬念先本身已經係我好中意嘅一位音樂人啦。咁但係當我再聽到呢把女聲嘅時候，就呢、這個先係 my favorite sorry 咁、樣。咁其實呢首歌嘅嗰個感覺咧，你真係聽你就會覺得係冬天嘅時候啦，夜晚咧喺一間好昏暗嘅嗰啲酒館啊，即係日式嗰種酒館咧，有一個唔識嘅 深夜食堂咁 嘅，係啦，一男一女咧。佢哋兩個都唔識嘅喎，同埋佢哋兩個都唔係想對對方有啲咩非分之想，而係只不過係同對方講咗自己過去的一啲嘅心事， okay. 即係搖住杯清酒咁樣嘅狀態。所以咧，嗰種嘅狀態就係你問係咪好傷心咧？其實唔係、因為件事已經過咗去，件事可能發生喺舊年冬天嘅事情，即係今日再講起嘅時候，有啲似係講緊人哋嘅故事。但係你問我係咪完全冇感覺咧？唔係，因為係我自己失戀嘅故事。即係你要把好嗰個分寸咧， yeah. 其實好難噶。但係我好中意，好中意呢一把聲音。我喺 Facebook 睇咗個 post。咁我個 post 令我啲，即係令我啟發咧，就係、一聽到個故事，就我即刻諗起呢個女仔，同埋即刻諗起呢一首歌。那個 post 就係講咧，其實當你以為失戀嘅時候係天崩地裂咁痛苦咁難過啦、但係其實佢就做咗個調查，佢喺唔知一個收集咗千幾份問卷，佢就發現你失戀嘅時候嘅痛苦都唔及 一路冇機會失戀單身嘅人嗰種嘅痛苦痛苦。 哦， 係啦，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失戀係最痛苦嘅事嚟噶嘛。咁但係原來咧，即係 even 咧，係 咪真係比噶？ 我覺得係有嘅。咁 你失戀慘啲定係我冇得失戀慘啲咧？咁喎， 即係應該係唔同嘅群體，即係唔同嘅 group 做唔同嘅問卷。咁我翻翻嚟之後都發現啊，可能呢個失戀嘅人嘅幸福指數係20，但係完全冇機會失戀嘅人單身嘅嗰個幸福指數可能得10。即係佢就會覺得 even 你係失過戀都好啦、都唔係，即係佢其實咁佢又唔係想踩嗰班單身嘅人，佢係想話俾你聽，其實失戀咧唔係呢個世界上最痛苦嘅事。於是我就諗起呢首歌，因為我嗰時睇個訪問咧，宋楚瑩佢自己就話咁呢首歌佢有份寫嘅，佢就話佢交第一稿俾馬念先嘅時候咧，馬念先就同佢講啊。其实失恋不是咁惨嘅啫嘛，系嘛？你使咩写到咁惨啊？ 吓点失咯？我觉得系即系例如咧，现场踢爆佢同另一个喺张床上面嘅嗱嗰种失啦， 中间在床 系啦，定系嗰啲佢慢慢飞欧咁样失啦，定失恋就同时俾人拗层楼啊？咁好多种噶噃。 咁最后一种一定最 咁，你有一种就好似咁，其实我都冇得俾人拗，几好啊？ 冇咗啦，但系你唔系伤紧嗰段感情啊，我系伤紧层楼啊。 知 啊嘛，咪先？其實可以講多少少關於個調查，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我睇到嗰個調查入邊咧，我講到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你當下你越崩潰，其實理論上你係應該越容易企得翻起身嘅。因為某程度上佢係覺得已經衰無可衰啦，嗰個情緒。但係都關乎你之後嗰個心境嘅。你要做到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唔好收埋自己，你要不斷同人講呢件事。讲到你已经口臭，同埋讲 到 呢件 朋友都唔中意你啊！ 讲到呢啲同朋友都得，好烦就得啦，我知啦，佢呃咗你啲钱之后就走咗啊嘛，得噶啦咁样啦。咁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唔好成日觉得系自己做得唔够好，即系如果你一路失咗恋，一路都话，一定系我唔够靓啦，定系我唔够身材好啦，定系我性格唔够好啦，一定系我唔识煮嘢食啦，定系我冇好照顾佢啦。即系如果你将失恋嘅原因不断觉得自己系唔够好呢个上边咧，系。唔会好得翻嘅，而系应该咧可以好有勇气同埋好自信地讲讲咩啊？人最衰都系佢，系佢唔识得欣赏我，咁、你就可以好快企得翻起身。 系 啊， 啊，我鼓励啲人用呢个咁正面嘅思考嘅方法。 我头先觉得我讲咗你对白嘅感觉，正、有一种 关我咩事啫？ 你平时唔系咁， 佢唔识欣赏啫嘛，即系佢品味低咯。我最憎啲冇品味嘅人咯、 啲美音真係好人憎。所以如果咧，即係咁多位聽眾朋友，即係如果大家而家我哋仲有啲傷心嘅事情喺心中咧，我哋可以試下聽住呢首歌，你感慨一下，即係你明白，有啲好傷心嘅事，失戀，俾人呃錢，俾人呃曬所有嘢，係咪真係咁慘咧？都系嘅， 系啊！你唔好同我讲，唔紧要，你做条命啊嘛，咁样， 听日一定会好翻嘅，唔系，而系就算听日未必会好翻，听日嘅听日都可能会好翻，即系你话俾自己听。系啊，咁音乐啦，咁我 都唔会。 如果啲我讲唔通嘅话，咁都唯有听歌啦。听歌你发现其实失恋都系一件咧，会可以俾你摆喺过去。展望美好将来啊！哎呀，放弃啊我。 时间才能把寂寞沉淀，朋友对我说这是没答案无聊的誓言，窗外白云蓝天，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写情诗的喜悦，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仿佛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唯一无情的出现，原来我的心 心还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 我 get 到你剛才說的那個在酒館裡面，是不 是啊， 一對的男女在聊聊天，這樣 是啊，即是跟陌生人講心事咯。 還有我很喜歡就是你好像有些歌手呢，即是他唱那首歌好像是不費吹灰之力， 哦是啊， 但是有那種的力度，而那種力度不一定要哇那些來的，即是他很輕但你都你 feel 到重咁樣咯。 又或者有啲歌手呢我有聽過，張惠妹呢曾經做嗰個訪問，就係佢係有一段時間係想演繹到呢好似有啲音呢佢係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去到。但是他说呢那个是刻意训练的。就是你面头上呢他的表情是别扮演冇事发生。但他说你不知道我那里有多用力啊。即是他说嗱，你想想已经是张惠妹。他都说即是他为了有一些表演的效果，就是他知道他必须被你看到他人是冇感觉的。但他说我几用力我才去到那个音乐这样。 等于你刚才都说某些气声呢你唱到其实是最伤身的。是啦，即係俾你即係哇集中用個丹田谷曬出嚟，即係可能其實係更加傷，或者你更加需要力度咁。 同埋你唔可以俾人睇到你青筋都出曬啊咁樣，因為又會破壞嗰首歌表演嘅氣氛。咁你阿馬念係啊，係咪即係唱屎都好聽啊？真係，雖然佢冇唱，係啦，佢唱啲歌都真係好好嘅。簡直有宋楚林 featuring 馬念先嘅呢一首歌，嗰曲名稱叫做《去年冬天》，好認真聽翻歌先啦。 可以去做嗰啲台灣咪有好多嗰啲之前講過嗰啲乜乜王子啊乜乜成嘅。 啊，系啊！ 你可以介绍个女生唱屎都好听，粪便歌喉咁样。 喂呀，冇人会想要呢个名咯。有咩人哋写嗰啲都系咩疗愈 排毒就揾佢啦。 但系呢啲声系真 系 好疗愈嘅，你谂。即系我觉得有个进阶版，就大家试想象下黄小琥唱《没那么简单》。 系。 即系你系咪觉得一听嗰首歌，哇！我就要分。 真系冇咁简单嘅。 系啊，真系冇咁简单嘅。 喂，嗰幾年啊，係逢親歌唱比賽都有人唱嗰首歌，但係都唔係嗰種味道啊。 係，即係頭先譬如我哋咪後你有講，譬如香港我哋喺度講有咩歌手啦，咁我揀咗一位女歌手就係鄭欣播啦。咁然之後男歌手，即係第一個你一定講啊，係邊個咧？阿瓊都話 Eason 係其中一個咯。系你即系听佢嗰个系佢，其实大部分类型嘅嘢佢都唱过噶啦。 系， 然之后而佢嗰阵时，你老实地说，即系佢要唱一首，譬如绵绵啊呢啲。 嗯， 喂，即系到而家你好难揾到一个人系真系去到嗰个画面感啊。 因为我哋头先有讲话，其实某程度上系要讲故事嘅嗰个能力啊嘛， yeah. 但系。同一時間 都要技巧， 係啦，係用技巧去操控住自己，識得用嗰個聲去講故事。哎哎、哇！你睇下幾難，原來做歌手真係好難嘅，所以大家可唔可以咀下留情啊？講緊我哋兩個、啊， 我係讚美緊冇嘢啊，我喺度讚美緊啲人啊， 多啲讚賞係啦，少啲批評，大家真係做得好啦，叻、哎！ 我要讚美啊！ 所以你今日揀咗邊個呢？ 我系头先又一路思索紧呢个问题，我谂啊，即系有边个歌手系真系暂时啊，即系因为一个歌手佢其实喺佢嘅 library 入边未必会任何类型嘅嘢都试过噶嘛。 我都中意嗰啲歌手嘅，就你真系知道自己好擅长嗰种，你就将佢演绎到咧，冇人能够超越你。 系啊，即系譬如邓小巧嘅新歌，或者佢把声佢都拿捏得好噶。 好好， 系咪先？系啦，咁啊，林义文佢唱啲哇好温暖嘅嘢，又好啱数嘅喎，咁样咁但我喺度谂紧啊，即系有一个歌手就系啦啊，佢唱 jazz 嘅嘢， 嗯， 冇中啦， 系 唱啲 acoustic 嘅嘢，好中啦， 系 咁佢唱啲搞搞笑笑嗰啲嘅，唱戒口咁样嘅嘢，系啦，即系唔好食咁煎炸嘢啊，咁样嗰啲活泼嘢，我又得嘅。咁譬如佢有首新歌啦、困局啦咁樣樣，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同阿 Mike Goring 合作啦咁樣，今次玩有 rock 嘅喇喎，有啲搖滾嘅元素喺中間，咁、你又得㗎喎咁樣，你唱到好絕望盡力呼吸咁樣樣。啊、你又得噶咁样， 佢有一首喺内地红到拆天嘅歌咧，即系都几流行曲嘅元素喺入边嘅。我想话系内地红到爆标噶，咁但系都系 handle 得好好嘅一首作品。 系咯，咁我就系咁讲咗咁多个歌名，即系你大概都应该知道我哋想讲个叫岑宁儿啦，咁样。即系呢个歌手嗱，你从来你话系咪好见到佢香港嗰啲系颁奖礼上面得到即系好多人即系得到颁奖礼嘅认同先啦？ 未必系行嗰个路线， 未必系嗰个路线，但系。喂，你谂下佢先前，譬如佢香港开麦花神嘅时候，爆嘅两场，咦冚冚咁样嘅，啲人抢飞抢到。 我想我有 friend 买飞啦，第一场买完之后咧，佢话佢未买到啦，跟住佢想去 Facebook 留言之后，啊买唔到，可唔可以加场啊？啊，已经有三百几个留言讲紧呢摊嘢咯，咁算得少，我觉得唔少得。 系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歌手咧，都系我哋之前讲咧，可能我哋所谓传统嘅媒体同大家而家实际听紧歌嗰个市场有少少平衡时空嘅。 系啊， 咁但系其实佢嘅叫座力同埋佢嘅魅力系得到大家认可嘅。 系啊，所以嗱，咁啊，佢混混咁多首，然之后我喺度睇一睇啊，有一首我都成日攞出嚟 loop 嘅，但就偏向系静态少，就系嗰种啊，你唔开心嘅时候可能会喝到你嘅一首歌。 喂，其实咧，如果下次咧，岑宁想嚟做访问，我哋可唔可以叫佢唱诗咁样睇下好唔好听俾我哋听？系咧，我哋头先开咗咁嘅头，令我好有欲望想知道呢一类人系咪真系。 首先嗰个头系你自己开噶啦，屎呢单嘢就关我事。 头先粪便讲得好犀利。 咁都系本身都系因为你提出呢个例子啦，我哋唔好再讲呢啲好冇？好 bad taste， 因为我哋之后有一个即系唔系咁嘅感觉嘅。 系我哋好高级噶之后首歌。 系啦，你失恋都啱听嘅呢个歌名。Maybe it's for the best， 岑宁儿啊。 Maybe it's for the best， 我对自己说。Maybe it's for the best， 如果没有我，你也许活得更轻松，我也许过得更放纵，至少孤独是我熟悉。Maybe it's for the best， 我不知所措。Maybe it's for the best， 请你相信我。 像在你的婚礼，全心全意唱一首歌来祝福你，找属于你的幸福，你可愿意？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草案获得2878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获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即授权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决定草案的内容是要求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工作之后，会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香港特区公布实施。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特区行政长官要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欢迎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的决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早完成相关的立法工作，亦会积极向各界解说立法的目的及其重要性。根据决定要求，特区政府会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執法工作和公众教育，并向中央政府定期提交报告。声明又表示，即将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是为防范、制止和惩治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一国两制一直是香港最大的优势，稳定和安全的社会将提供有利的营商和投资环境，促成香港未来更好的发展，深信社会各界会全力支持立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到工联会位于北角的街站签名支持港区国安法订立，并在街站用扬声器向市民发言。林郑月娥表示，国家安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港区国安法的订立是为了令香港在经历暴力创伤之后尽快回复安定，希望市民支持。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随即举行中外记者会。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所有记者就在梅地亚新闻中心透过视像系统提问。李克强说，感謝媒體在特殊的時期克服特殊的困難，報道兩會情況，因為疫情原因用視頻連線形式舉行記者會， 但呢个距离唔会影响沟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2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3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8.2，跌11.8；阿里巴巴193.5，跌3.8。美团点评137元，升1.7；盈富基金23.35，跌1.5；友邦保险64.7，升2毫；FR2南方恒指8.05，升7仙；港交所269.6，跌3.2；中国平安76.5，升4.5；石药集团15.2，跌1.74；汇丰控股37元，跌3.5。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84，瑞士法郎0.971，加元1.379，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16点，升497点。港金现价报15,9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19美元，卖出1,72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另外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海堤花园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南湾道回旋处同埋浅水湾道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交通是繁忙，车龙排到近荣山工业大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在湾仔北一带有封路。会议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中线，以及是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住会议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分手又唔一定要呼天抢地嘅， 就庆祝不再爱他。 这首失恋歌是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写照来的，从前到虽然不可以继续向前行，但仍然做得回朋友，不需要互相怪责。作曲阿朱自己加上冯允谦、陈夏威，填词是 T-Rex， 编曲监制是周石汉。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卫斯《分手第二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

曲填词都有台湾嘅创作歌手李友廷负责，主唱 Karen C C， 歌曲名称叫做谁啊？如果你已经找到这个拯救你的人出现的话，希望你时刻记得你们相遇时的感动。 Hello Hello 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写下渺小的自我，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 跟住揀嚟萧敬腾同 JJ 林俊杰合作嘅歌曲，歌曲名称 hello。 为你歌唱的歌颂，是令人着迷的歌颂，难过是逼着我脆弱歌颂，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我还不够渴望依旧。Hello Hello 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写下渺小的字，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能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一路上的意外，倔强就是答案，紧握 作曲有林俊杰同埋萧敬腾，前词有奶绿嘅作品。两位歌王系通过呢一首歌同歌迷讲，每一次讲 hello 嘅时候，都真系充满咗感动嘅。唔知道你系相信一见钟情定系日久见人心嘅人呢？ 其实有啲人咧相遇嘅时候可能感觉都几好嘅，不过识耐咗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佢真系有个暗黑嘅自己噶。 散乱不堪的房间，淡淡烟酒味，拉上封锁线，粉笔在地上画几个圈，写几只吻的检验，全部都白费，凶手多完美，被害人的心就有多碎，谁在说谎，谁想要嫁祸给谁，颠倒是非，那是谁， 叫做每个人都是鬼，咁咪几好咯，唔使捉啦。但其实首歌想讲嘅系，不如一起面对自己嘅黑暗面，唔使惊嘅。 撕掉线索之前，别忘了危险还在你的身边，伸张正义的角度而言，善恶的分界，真相不是绝对，每个细节都有些关联，相遇认识谁不用贴标签，破案前每个人都是鬼， 许伟莹作品《每个人都是鬼》。其实我就觉得咧，间唔中可以睇到一个人与众不同嘅一面，都几惊喜啊！ 你是我藏在心中不愿实现的梦，像红面上的星空，我一碰就破空。睡不着的夜才是我奔跑的冲动，我奔跑的冲动，跑不出的风才是最永恒的心动，最永恒的心动，我和你的距 与众不同的邓紫棋来的，选来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多美丽，疫情的底下啦，都可以拍到新的 MV， 是要给个勤工奖他的。 最美的童话，当名字叫傻傻。你我之间一层纱，千万别戳破它，留一个遗憾，再让彼此都不遗忘，彼此都不遗忘。蝴蝶的漂亮，在雨它留下的花香，它留下的花香。我和你的距离，不远也不靠近，一生中的距离，多美丽啊，啊多美丽啊。 想见到人太黑暗的面的话呢，可能真的要懂得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的，之前我们经常说的社交距离，那是为了安全着想。那爱情当中的距离又是几多呢？可能有时候是因人而异的啫。同样啊，都是在这个出行都很困难的日子底下，都有新 MV 送给歌迷的歌手，所以是应该要给勤工作的歌手。今天有 9M88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厨余恋人》。 And plastic bag, the breakfast that we had is a souvenir in this holiday. Where did he go? Did he ever miss me? Has become a mystery. Where did he go? Did he ever miss me? Has become a mystery. Sacrifice a pleasant part of my body to embody love and lust testimony. It is what it is, nothing to deceive. Don't try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to me. You even need to pretend you're happy for fear and needs. Then we'll quietly leave. 嚟9M88作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